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坚持规划先行、质量第一，要把规划执行好、落实好，把蓝图变为实景，使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这座千年古都又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北京市牢记总书记嘱托，高质量建设蓝绿交织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将显著提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新的一年，大家要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七年来累计调水49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1.4亿人口。 我国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6亿剂次。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信心与动力。 美国中南部多州遭遇龙卷风袭击，目前已造成84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坚持规划先行、质量第一，要把规划执行好、落实好，把蓝图变为实景，使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这座千年古都又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经过几年来的加速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将显著提升。 位于通州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40多公里水域，今年实现了旅游通航，曾经的臭水河变成了观光打卡地。十四五期间，大运河将实现京津冀全面通航。 你现在你站哪儿，都是景儿。你城市副中心到我们通州以后，那简直给我们通州人民造福。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他强调，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高度重视绿化、美化，增强吸引力，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要把公共建筑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使工作、居住、休闲、交通、教育、医疗等有机衔接，便利快捷。牢记总书记嘱托，通州区下大力气完成了53条段黑臭水体治理，水生态环境大幅改善 ，PM2.5 累计浓度降低至每立方米35微克，空气质量创历史最好，森林覆盖率达到34.45%，紧邻大运河公园的城市绿心全面建成后，总面积要比颐和园大3倍以上。 绿心公园的三大文化建筑建成后，将成为副中心极具活力的文化新地标。我们坚持生态优先、基础设施先行、先植绿、再筑城，为城市未来发展留下空间，提高城市的韧性。 几年来，北京市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广渠路东延和几条地铁线陆续开通，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二期已实现开诊，陆河医院四期投入使用，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即将开诊，先后引入北京学校、人大附中等市级优质校10所，人民群众就近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教育更加便利。 给我们配套这么好的三甲医院，周边来讲呢，我们的那个学校、幼儿园都配得比较齐，所以来讲呢，大家的幸福指数也多了。 十四五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每年保持1000亿以上投资强度，全面建成行政办公区二期，迎接新一批市级机关入驻。运河商务区起步区完成建设，承接和新设立总部机构数量达到40家以上。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东六环入地改造等重大交通节点工程全面建成。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落实好这个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推动城市副中心健康快速发展，把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并对中国经济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刻阐释。各界人士表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会议进一步坚定了前行的方向，凝聚起奋进的力量。明年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十四五开局良好。各界人士表示，成绩来之不易，令人振奋。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成绩举世瞩目，令人倍感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研判了国内外的大局大势，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思想性和指导性，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明年和今后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聚焦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会议就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问题深刻阐释，正本清源。各界人士表示，这次会议对这些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厘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既管当前又管长远。 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是在经济领域运用总书记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用系统观念去看待我们经济中的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长远需要解决的一些难点和堵点的问题，是我们运用系统观念去提升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 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针对明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等七项政策要求，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就是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保持宏观经济大局的稳定。同时呢，各方面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研究出台有利于稳定经济的政策，来确保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灵活适度，将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精准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的重点支持，推动金融系统进一步为实体经济让利。 我们将高质量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帮扶力度，出台更加可及、更加有效的帮扶措施，切实解决企业成本上涨、招工难、融资难等问题，千方百计为市场主体精准服务。 要立足当前，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从当前战略性产业的需求出发，组织好科研攻关，补短板、筑长板、建优势，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组织好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努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和循环畅通，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不断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力稳增长、防风险，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保持商务运行在合理区间，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将迅速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落实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稳定粮食面积，全力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坚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会议公报八次提到就业，把就业摆在六稳六保的首要位置，做好明年就业工作。一方面在稳上下功夫，全力以赴稳定就业局势；另一方面在进上求突破，多措并举提升就业质量，全力推进就业质量持续提高，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定前行方向，凝聚奋进力量。各界人士表示，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走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每一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全面通水七年，累计调水49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4亿，初步构筑了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网格局。七年来，工程年调水量从20多亿立方米持续攀升至近100亿立方米，水质也长期稳定达标。丹江口水库和中线干线供水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输水干线水质持续稳定在3类以上。目前，南水已成为北京、天津等许多大中型城市的主要水源。此外，通过水源置换、生态补水等综合措施，有效保障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河湖生态安全。 吉林实行证照一码通改革试点，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吉林实行证照一码通改革试点，把市场主体从准入到准营的相关许可证件精简整合，以大数据在市场管理部门间流转，代替以往的申请人分头多次跑，第一时间将涉企经营许可信息通过营业执照二维码关联展示，帮助市场主体准入后快速实现准营。同时，在证照申领环节，吉林省全力推进企业开办全免费，所有企业刻制公章、邮寄执照等费用由政府买单，给企业和创业者带来更大的便利和获得感。 出台帮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健康发展政策，建立政策直达企业平台，深化证照一码通改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审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 今年一至十一月，吉林省新登记市场主体达到57.2万户，同比增长52%；新登记企业突破11万户，增长21%。特别是新登记外部来吉投资企业超过3.2万户，同比增长70.6%。截止到12月3号，吉林省市场主体总量突破300万户。 安徽省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等创新平台优势，积极发展新兴产业，通过提质、扩量、增效，着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 这里是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环保部门正通过高空激光雷达、移动式走航车以及遥感无人机等设备，对环境展开天地空立体监测。而这些设备全部由位于蜀山区中国环境谷内的企业自主研发生产。 我们主要是从事环境监测，依托大气环境国家研究中心等平台，已经实现了环境监测、检测及治理全产业链。我们激光探测技术完全实现了自主开发，达到了国际国内的一个先进水平。 2018年，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安徽省瞄准节能环保产业，与中科院联手在蜀山经济开发区建设中国环境谷。依托强大的科技支撑，短短3年时间，这里就集聚了160多家企业，预计今年营收将突破200亿元。 我们引进了科技创新的平台27个，那么这些科技创新的平台引入，使我们环保治理的龙头企业也实现了快速的集聚。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安徽省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十大新兴产业，打造了合肥新型显示、宿州云计算、马鞍山先进轨道交通设备等一批新兴产业基地。 今年前三季度，安徽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3.3%，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了28.9%。 未来5年，安徽将进一步引进新兴产业重大项目，通过提质、扩量、增效，培育6个以上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一批千亿乃至万亿级产业。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原主任王朝阳从事检察工作27年，为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做出突出贡献。今年1月2号，王朝阳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年仅49岁。 王朝阳先后从事职务犯罪侦查、民事检察工作，从2018年开始专职公益诉讼工作。他聚焦长江大保护，推动湖北开展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他曾经三赴宜昌调查船舶污染问题，促成当地建设船舶污染物转运专用码头。被最高检评为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 他是全程的跟踪了这个案子，不止跑了几十艘船，并且呢把每艘船的污染物交付的这个记录啊和凭证呢都一一跟岸上核对，最终发现监管里面的体系的一些漏洞。 王朝阳还凭借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组织研发公益诉讼辅助办案系统，利用大数据算法监测各地市州污染情况。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2019至2020年，湖北省检察院公益诉讼起诉数分别居全国第二名和第一名。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透支了王朝阳的身体。今年1月，他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把对公益诉讼的热爱留在了金山楚水间。 公益诉讼工作不好搞，他说我愿意在我这个职业履历当中啊，去为这一项新的事业去开荒拓土。他也确实是以自己的全部的这种热情在投入他的这种追求当中。 今天凌晨，首钢滑雪大跳台启动造雪工作，9台造雪设备在赛道结束区与起跳区同步开启，并逐步向出发区推进。这也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2个项目的赛事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帷幕。造雪工作分为造雪、除雪、塑形以及补雪4个阶段，计划造雪总量为11500立方米，预计到2022年1月20号左右完成造雪。

We got hit by a hurricane. I'm at work in Mayfield. And we are trapped. Please, y'all, get us some help. We all stuck. The whole building fell. They got me out. 很多当地居民的房子也毁于一旦。 Me and my son did, and we run in the house, and you could feel the house shaking. 11号，梅菲尔德市多个地区停水断电，当地消防局和警察局都被损毁。与此同时，伊利诺伊州一个足球场大小的亚马逊公司仓库屋顶被掀翻，库房坍塌，至少六人死亡，数十人下落不明。当地认为不可能再找到幸存者，已停止搜救。阿肯色州一家疗养院也遭到龙卷风冲击，造成人员死伤。密苏里州、田纳西州也已确认了多起与龙卷风有关的死亡事件。此次龙卷风袭击还造成美国四个州33万多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0号发布的龙卷风预警中称，预计至少有2500万人口会受到此轮恶劣天气的影响。10号，俄罗斯冬奥队正式发布了出征北京冬奥会的全套服装。这些服装不仅包含俄罗斯元素，还将北京、中国龙等中国元素融入其中。目前参加冰壶、越野滑雪、花样滑冰和冰球等项目的俄罗斯运动员选拔工作已经完成，全部216人的最终名单预计于明年1月公布。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仅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多国运动员正加紧备战，争取在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 Overall, it's very cool, very fun. 今年10月我在北京训练的经历非常酷，我看到了新赛道，简直是太漂亮了，还有奥运村。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在明年2月回到那里。毫无疑问，北京冬奥会的设施都是世界级的，我相信这会是一届完美的冬奥会。 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好，我的训练进行得非常好，我对接下来的奥运比赛很有信心，我很高兴再上赛场，我真的很期待。 体育的本质精神要求我们不要把政治游戏带进来，我们不应该使用政治工具违反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宪章。 我也特别期待去体验这次的冬奥会，也希望冬奥会一切顺利。运动员为这次比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能去参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98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9.71万例。11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1148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15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表示，截至10号，过去7天，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新增住院人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与一周前相比，分别增长了37%、16%和28%。12号，韩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689例，累计确诊517271例，韩国重症患者增至894例，为新高。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法国国防部11号表示，已经在近日就法国为希腊建造3艘 FDI 护卫舰一事与希腊签订了最终合同，这一合同不会偏离航向。10号，美国政府宣布批准向希腊出售4艘军舰，引发关注。9月份，美国声称为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抢走了澳方向法方采购潜艇的订单，令法国大为不满，一度召回驻美澳两国大使。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俄方对美国向希腊增兵并通过该国港口向东欧输送军事装备深感担忧。伊朗总统莱西11号说，通过向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其他相关方提交提案，伊朗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谈判诚意。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核谈判就可以达成良好协议。伊核协议相关方新一轮会谈9号起在维也纳举行。意大利西西里岛小城拉瓦努萨11号晚发生天然气爆炸事故，造成2栋建筑坍塌，至少3人死亡。搜救人员发现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正在加紧施救，6人仍失踪。事故具体原因还有待调查。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